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早晨，最後一節的大香港早晨已經是10點了，我們先去到最後一節。首先講講投票，今天都是環繞著熱血少年軍。熱血少年軍的投票就是熱血少年軍應該搞什麼活動呢？第一個選擇就是搞批group，第二個就是義教補習，還是練拳好呢？最後就是支援港鐵職員捉水貨客的行動。搞批group，為什麼要年齡層去到這麼小？ 如果年齡層去到這麼小，如果年齡層去到這麼小都幾，為什麼這樣？為什麼這樣？現在才來拿旗的，發佬已經入了法院了，趕他出來吧。我這樣，我現在我手續來拿大聲，拿旗不知道做什麼，可能他出了門口不理我們，也不跟我們打招呼，自己在那裡冒掩雞籠，保安要做好一點。 這個要詳細想一想，給一點時間，可能第一步都是比較細規模一點，可能都是由青，即是慢慢會擴大，但第一步都可能要由青少年開始先，因為如果很小的那些就 因為一定要家長認同，那個是你都要家長帶來嘛，大佬，你起碼我們起碼他自己出到街那些先啦。但我想說呢，那些五那時我大童軍呢，五至八歲的細路仔呢是好受歡迎的，因為呢，那些家長成日呢都想找個地方掉低個細路仔，跟住自己去玩那些。 搞托兒所，你意思？ 是啊，托兒所，跟住所以呢，其實是好多時開嗰啲小童軍呢都是夫晒的，到到都。 是，咁但你叫他掉低個細路俾義工民，心理關口好大。 明白嗎？那一刻掉給義工，即是看看那個總司令，看看誰是總司令，即是陳秀偉，陳秀偉騙到人，但你一下子去到這一步就搞不到，你明白嗎？我都知道，那個更好一點，由小那些開始去帶給他一個比較 健康的公民性， 是啊，比較健康的價值觀啊，健康的信息啊，那些咁樣。咁當然佢，當然成件事嗰個形象唔可以再係好義勇軍民嗰種咁嘅型。我唔係話我哋形象差，但係因為始終係太過尖鋭啊嘛，即係鋭利得滯啊嘛。 即係溫和少少而家。 咁個包裝係要吞向溫和少少嘅咁樣，咁親民咧或者親民就不嬲噶啦，向來啦，我係好受小朋友歡迎嘅，不嬲。 係啊， 我係從來都好受小，絕對唔會否認。我係從來都好受小，我想講，我想講係其實我係嫌煩嘅咁樣，咁係但係就第一步可能係青少年，因為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如果幼齡化咧，即係要做嘅。 但現有嘅資源做唔到，因為你需要嘅資源仲多啊嘛，需要資源係更多，即係有一個 permanent 嘅地方咯，地方嘅配套啊，同埋你安全其實最緊要，同埋人員咧人手嘅安排咧，喂，即係唔細路喎，好危危險，你係 睇住安全咯， 緊張啲喎，咁啊人手又唔同噶咯喎，嗰啲需要嘅人又唔同噶咯喎，咁所以就再研究一下啦，你可以做係咁要做個投票先嘅咁樣，咁 先係咁樣先啦，即係我而家滿腦子都係呢件事啦，呢個都係今年嘅大 project 嚟㗎啦。咁就講返呢一節嘅題目先，呢一節就講講國際嘢嘅咁樣，咁你哋講講啦，係咩範疇嘅嘢啦？ 咁呢之前呢，法國俾人恐怖襲擊啦，咁就引發咗數百萬人上街。咁樣呢， 查理周刊事件。 係啦，查理周刊事件就引發咗數百萬人上街。咁呢。 跟但其實咧都有其他好多唔同嘅聲音或者有人講好多唔同嘅言論咁樣啦。咁其中就有一個咧法國著名嘅嗰啲叫咩棟篤笑嗰啲 stand up comedian 咧，咁就叫做迪阿多奈嘅咧，咁就喺遊行嘅當日咧就發表咗一個 Facebook 嘅status 啦。咁佢咧就話佢係呢個我是查理利庫巴黎啊，咁即系利庫巴黎系边个咧？就系、是、之前咧，喺嗰个犹太人超级市场嗰度咧，俾射杀咗四个人，跟住其后咧，亦都俾法国嘅警方咧射杀咗嘅嗰个 枪手 啦。咁样咁， 因为嗰件事系点咧？佢就参加咗嗰、那个大游行，即系嗰、那个我是查理嗰个大游行。咁佢参加完嗰个游行之后咧，跟住咧佢喺佢 show 度咧，佢就话佢自己 feel like 佢喺个 Facebook 啊， 吓佢话佢系 Facebook 啊，佢话参加完之后佢打卡啦，咁啊 Facebook 咧就讲。自己 feel like 乜嘢咧？就 feel like 呢个 Charlie 咩话 ？Charlie 咩话？ 我是查理同埋呢个富里巴黎。 系啦，即系我而家自己 feel like 查理富里巴黎咁样。 即系 mix 咗两个人一齐， 将佢哋两个嘅名字就 mix 埋一齐嗰啲咁样，咁就引起咗好大嘅震动啦。咁觉得系对查理周刊嘅死难者好大嘅侮辱啦。咁同埋究竟你嘅站方，你系支持紧查理周刊嘅遇难者啊，定系呢个咁样嘅喺呢个咁样嘅超市啊嘛，喺超市被击毙嘅呢个咁样嘅伊斯兰枪手咧，咁样咁跟住就引起咗好大嘅反响啦。咁然之后跟住咧，佢下场系咩咧？ 跟住下场咧就俾呢个法国嘅警方咧就拘捕咗嘅，咁就以呢个咧恐怖维护恐怖主义啊嚟到去拘捕佢嘅。 因为其实法国警方咧喺14号嗰日咧就集中打击呢一个极端主义嘅言论，当日有54个人咧系因为发言支持或者赞美恐怖主义被捕嘅，咁而呢、迪亚多奈咧就系其中一个啦。 系啦，咁其实咧，好多人就话，哦，你咁法国人好双重标准喎，咁你有一方面就话，维护言论自由啊，但系另一方面你就喺度拉咗成都54个人啦。咁其实佢哋譬如睇翻啲外媒嘅报道啦，咁佢哋就分析究竟法国嘅法例系点样嘅咧？咁其实咧喺呢一个。在这个法国大革命之后呢，其实法国呢就修改了自己的法例的。咁如果呢你是涉足一个或者批评一个神明呢是无罪的。即是支持法国大革命之前呢，如果譬如假设王阳达，不是假设叶公民是一个宗教呢，咁王阳达是这个宗教的一个神明咁样。咁你说啊，王阳达是一个贱人，咁呢其实你就可能都是即是都是有这个带有这个那些叫歧视或者仇恨咁样嘅。咁呢但是呢因为他之后就除去了这条法例啦，咁但是呢他如果你去譬如批评你那个宗教的追随者呢，你都是违反了这个都是犯了法的，法国来讲。咁即是譬如如果你说我热狗抵死热狗，我要杀晒热狗，咁你就会是在法国里面呢你就是犯了法的啦。咁其实他点解就是说他那个分别就是这样咯。咁之前亦都有啲人是因为这条法例呢而是被入罪嘅，咁就曾經有一個演員啦，佢就叫 Bridget Broughton 啦，咁樣咧佢就發表一個言論，咁佢就話咧，佢好。已經覺得很疲累了，你很厭惡了，被這個 population， 這個 population 就是指一些伊斯蘭的 population 啦，這樣被他們destroy 我們這個 country， 這樣破壞你的國家，很反感啊，對於被他們去領導我們或者帶領我們這個國家這樣。那他就是因為呢這個言論入了罪的。但是呢有另一個作家啦，他就叫做Michael 這樣啦， Michael 不知怎樣讀咁样，咁跟住咧，佢咧就系话Islam 咧系最愚蠢嘅宗教。咁咧，佢哋呢两个言论嘅分别咧，就系、是、一个系针对嗰个宗教嘅，咁另一个咧就系针对嗰啲信奉呢个宗教嘅人嘅。咁而后者咧就系冇被入罪嘅咁样咯，系啊。咁你有咩睇法啊，谭仔？ 你突然間拍個波過嚟俾我， 唔係即係唔係即係我， 唔係呢位咁樣嘅棟篤笑嘅表演者咧，演員咧咁樣，咁其實本身都好惹爭議噶啦。咁佢本身亦都係經常有一啲反猶太嘅言論啦。咁同埋亦都係尤其是係成日攞二戰期間嘅猶太嘅事件攞嚟開玩笑啦。咁本身就好有爭議性。其實佢俾人告咗好撚多鑊噶啦。 佢俾人告過至少38次啊，根據一啲人嘅計算， 佢成日都俾人告嘅。 甚至乎法國政府直情一度是禁止他，不讓他做一些 show 演出這樣。 是的， 而在2000年開始他最少就七次因為言論侵權被法院就判罰這個判處罰金的，有幾千到幾萬元歐羅不等。 是的，但是關於他其他那些被入罪的情況我們就 不太知道的詳情啦，就不是很了解。但是這件事比較有爭議性的地方就是因為那件事是源于保护言论自由而来的这样，而事实上查理周刊亦都是开了这个这样的对这个这样的伊斯兰宗教啦作出了一个讽刺啦，开了伊斯兰教的玩笑，然后导致了这个这样的恐怖袭击的发生啦。但是大家我们都即是在我们的普世的价值亦都认为就是说言论自由是必然是需要受到保障，创作的自由必然受到保障。但是跟着然后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底下是不是立场变了不同，譬如是这位这样的栋笃笑的artist 这样他去调回转头去拿这件事来到开了这个这样玩笑，然后受到这个这样的刑责这样，那是不是一个有没有出现一个双重标准的状况呢？即是很多，即是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我觉得即是有些人就会认为就是说因为那个是涉及到支持呢個恐怖襲擊咯，咁亦都係佢而家嗰個罪行係咩話？嗰、那個係 維護恐怖主義， 維護 辯護，即係幫恐怖主義辯護， 係為恐怖主義辯護啦嗰啲咁樣。喂，咁但係其實我自己認，有啲人就會認為就係話，喂，恐怖主義係應該係受到譴責嘅，係邪惡嘅行為嚟嘅，咁變咗係必然係受到譴責嘅咁樣。咁如果有維護嘅言論，係應該有咁樣嘅定罪咁樣。但係即係我唔能夠去因為我唔了解法國嘅法制啊，即每一个地方的法例法制它都有它必然的历史因素和传统在这里，而事实上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些过时的法例的这样，我不够胆说这个是不是一个过时的法例，但是在这个事件上面来讲有没有双重标准的成分呢？如果你问我，我觉得是有的，我觉得是有的，因为尤其是当那件事是保护着，因为大家是为这件事的发生，除了恐怖为了谴责恐怖主义谴责恐怖袭击之外，亦都是讲一个言论和创作的自由，是可以有一个自由，而讲一个自由是免受恐怖的自由，免受恐惧的自由，即是你做了这件事，你做了你讲了这件事，你做了这个创作，做了这个声言之后，你不会受到这个这样的暴力的对暴力的对待暴力的对待，那这个是一个普世价值。而他开了这个玩笑，他开了这个玩笑他的立场和你不同，甚至乎他是鼓励鼓吹紧，你会认为鼓励鼓吹紧一个恐怖的行为。咁但是在一个保护言论自由的整个运动啦，或者是国际关注的事件入面，而有人对于这个运动或者事件作出了一个弃约，而他竟然入罪的话呢，咁无疑是反过来，我觉得是会对于一路倡议紧鼓吹紧的这个咁嘅嘅言论自由是受到伤害的。咁同埋就是当然啦，好多人都会觉得啦，尤其是而家好多报道啦，呢位咁样嘅栋笃笑演员，佢系一个惯犯啦，即系如果喺感情上面嚟讲，即系你会觉得，喂，你攞死者嚟到开玩笑，你攞死者嚟到开玩笑，你攞呢个咁样嘅犹太人嚟到开玩笑，你喺伤口上面撒盐，咁呢个系咪一个令到人，即系佢有佢嘅理由啦？佢认为，即系譬如呢位咁样嘅叫咩名话佢叫 迪阿多莱， 佢认为即系犹太人敛财啦，甚至乎佢指控犹太人进行呢个咁嘅人口贩卖啦，咁样，咁但系你喺道德上同埋感情上，你觉得喂攞呢啲咁嘅人嚟到开玩笑，咁一啲都唔好笑，咁。唔好笑咪唔好笑咯，唔好笑你咪唔笑咯，你咪可以屌鸠，你咪屌鸠佢咯，谴责佢咯嗰啲。但系负上刑责就系另一个问题，负上刑责就系另一个问题。因为尤其是讲笑啦，即系譬如我自己有另一个立场啦，就系讲笑系。 即係講笑呢件事係攞命搏㗎。即係講笑本身就係一個好容易陷入一個黑人憎嘅，即係一線之差嚟啫嘛。如果嗰樣嘢唔黑人憎嘅話，好難好笑㗎嘛。咁、那個問題就係憎你嘅人多定係覺得即係抱你嘅人多啫嘛。咁你選取咗一個即係。喺一個喺一個搞笑嘅原理上面，恥笑啦，或者係應該咁講啦，再簡單啲咁講啦，笑就係、是、笑就係奠基於悲劇噶啦，即係笑就必然係奠基於一啲唔好嘅嘢噶啦，任何嘅笑料嘅設計同埋 set up 都係奠基一啲唔好嘅嘢啦。即係當然我呢個係好空，我呢個係一個好空泛嘅講法啦。但係佢必然係好踩界嘅一件事，佢係好容易踩入咗，好容易踩入咗一個黑人憎啦，或者係道德嘅一個問題啦。咁但係呢、這個就係技術嘅問題啦。咁譬如你如果問我咁樣喺個攞猶太人嚟開玩笑，或者係呢個咁樣嘅查理周刊事件嘅一啲恐怖主義嘅死難者去開玩笑，係咪一個聰明嘅做法呢？當然係弱智咯，我覺得即係一啲都睇唔到嘅幽默嘅地方喺邊度咯。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应唔应该喺咁样嘅环境底下入罪？咁呢个咁样嘅判案系咪对创作自由或者言论自由本身都构成一个打击呢？喺我角度嚟讲，我觉得绝对系。虽然佢系唔好笑，虽然系底调，亦都系甚至乎大家都会觉得，甚至乎我个人嚟讲啦，我都觉得认为系底调嘅。咁系应该系大力调嘅，系即系如果用我嘅讲法嚟讲，系呢啲人应该用水泥戇鳩咗佢。咁但系嗰、那个。是一个你即系你明白我的意思，嗰、那个系一个嗰、那个系一个意识形态嚟嘅嘛。嗰、那个讲紧，譬如我成日都话要攞水啊戇鳩咗啲 泛民主派， 啲泛民主派啦，同埋啲左交咯嗰啲咁样。喂，如果有呢条罪，我扑街。跟住话哇，佢煽动恐怖袭击，咁你话我煽动恐怖袭击，我系扑街。当然我知道唔系同一个层面嘅事，我知道两件事系唔类比嘅，因为你分到我讲紧笑，大家可能又会觉得佢心底里系憎恨，或者你判断佢心底里系憎恨一啲某一啲種族啊，或者對一啲，或者係本身佢對於佢自己嘅右傾嘅主張有一啲好既有嘅立場同埋堅持啊，嗰啲咁樣。咁但係呢一件事無論如何去到最後，我覺得係。即係如果喺言論自由同埋創作自由，以及呢個咁樣嘅道德判斷啦，或者係一個甚至乎社會安全嘅即係考慮嚟到講咧，我覺得係保障自由係重要啲，保障自由係重要啲。好多時候，譬如可能面對譬如好似恐怖襲擊嗰啲咁樣，你喺恐怖襲擊嗰、那個面對恐怖襲擊呢個咁嘅陰影嘅時候，你一定會覺得嗰樣嘢係第一優先。咁呢個必然係嘅，但係問題你要擴張到一個乜嘢嘅地步咧？譬如好似你又最了解喺美國嗰啲咁樣，即係為咗反恐，美國喪失咗幾多人權？為咗反恐，美國係失去咗幾多嘅？ 唔係，但係佢嗰啲，譬如佢嗰啲法案，佢話可以即刻搜查你嗰啲法案，佢即係佢過咗陣係冇人反對嘅。 係啊， 係，但係你而家諗翻，其實 唔係你當刻梗係 too much 啦， 你當刻梗係唔會反對啦， 係支持添，冇應該做，哪怕做快啲。 因為嗰個又唔係錯嘅喎， 但係 你又唔可以原教旨主義，你又唔可以原教旨主義地去覺得就係話，喂，人權係絕對要保障嘅咁樣。咁喂，咁你死啦，撲你嘅街！即係如果我冇呢啲咁樣嘅條例。我或者我冇呢啲咁嘅 特權啊， 特例情況、特殊情況底下嘅特權嘅話，咁你可能你人民都死撚咗啦。我唔會完全否定嗰樣嘢，但係問題就係話，譬如好似美國嗰個 case 咁樣，佢冇放寬翻嗰個人權啊嘛， 冇噶。 即係過後，即係佢成個反恐、譬如由9/11開始，成個反恐嘅措施就係針對呢個恐怖襲擊，咁但係問題過後個人權都係收窄咗啊嘛，即係你係喺呢個咁樣嘅特殊嘅情況，你係要用特殊嘅手法，我認同嘅，我100%認同嘅，甚至乎你話呢次咁樣嘅呢個咁嘅言論喺咁嘅民情底下，係咪要作出一啲嘅處理，一啲警示係會比較好咧？咁都可能係嘅，特定環境嘅政治判斷或者個形勢判斷上面嚟講，但係呢樣嘢要好謹慎。 使用咯，要好謹慎使用咯。就係、是、譬如好似美國嗰個例子就話，喂，你過後你要放寬翻，你要放翻個人權出嚟。 但你話放翻咧又好難，跟住佢又會同你講，我其實唔係好安全嘅啫，而家。 係啊，嗱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啦，呢、這個就係一個問題啦。如果你唔謹慎地去處理呢一啲咁樣嘅特殊權力嘅話咧，你容許佢成為慣例，喂，因為牽涉國家安全嘅問題，喂，咁就睇下你個，咁就要睇下你嘅政府，就要睇你嘅政府有冇公信力喎，睇你政府可唔可信喎，因為喂國家安全喺法國嘅定義、喺美國定義同埋喺中國大陸定義係完全唔同噶嘛，喺香港好撚喺香港或者中國大陸喺大陸啊，喺大陸好撚多嘢都影響佢國家安全噶嘛，咁如果你因為國家安全而容許佢有呢啲咁樣嘅特殊嘅權力，凌駕於人民、凌駕於人權以上嘅權力嘅話，咁嗰件事就會相當之危險啊！即係政府個制約係好重要，對於政府嘅制約好重要，我。即係呢件事係好複雜嘅，我必須要承認，即係好左膠咁講，即係冇一個絕對嘅 model answer。我唔會話咁樣嘅做法百分之百係錯，但係幾時我都係企喺捍衞自由嗰一方咯。因為我又唔係話，我又唔係一個自由主義嘅原教旨主義者，我又唔係話就算打緊仗啊，你甚至乎你可以將法國嗰個情況視為一個戰爭狀態，你可以咁樣去看待都得。我又唔會話去到戰爭狀態都一定要話呢啲嘢一定要隔手啊，呢啲嘢任何都唔可以變。我唔会咁样，我唔会咁样去判断嗰件事。但系我要提醒大家，我要提醒大家，虽然可能你感情上你觉得呢个人应该拉嘅，喺感情上你觉得呢屌呢个都系卵样嚟噶啦，惯鸠咗噶啦呢条卵样，屌你谂咩笑犹太人都笑咗几廿年啦呢条扑街，你会觉得呢条卵样系抵死嘅。但系大家要谨慎地去记咗一样嘢，看待呢啲事态或者评论呢啲事态嘅时候，嗰阵时如果万一呢个权限落咗喺一个偏颇嘅政权手上边嘅话，嗰件事系好可能系发生喺你而家讲紧嘅嘢身上边咯。呢个系要。這個是要謹慎地去看待咯，咁樣 ，OK， 好啦，咁就喂，完咗個投票先， 係啦，咁睇下今日 都10:18喎，咁樣， 冇錯， 法老出翻嚟未啊？應該出翻嚟嘅咯，係咪仲未完咩？ 係啦，好，咁、那個投票就完咗啦。咁熱血少年軍應該搞咩活動好咧？投票結果第一位係練拳嘅，有61票，58%。 都係法西斯嘅呢班人。 跟住就輪到支持港鐵職員捉水貨客，但係琴日又做咗咁啊，24票，22.86%。跟住係義教補習14票，13%。跟住係搞 play group 就最少會6票咁啊，5.7%。 唔係，我唔會拉啲，即係除非佢本身去參與我哋啲公開行動啦。如果唔係，我就唔傾向去安排啲熱血少年軍去，啲熱血少年軍去示威嘅。即係嗰個唔應該係計劃嘅一部分，即係示威唔應該係計劃嘅一部分嚟。因為嗰個應該係一個，即係。 想問下咧，有冇雙重身份嘅？即係佢可唔可以又係熱血少年，即係但係又係熱血公民咧？ 梗係可以啦，梗係可以啦。唔係因為熱血少年軍係一個會籍嚟噶嘛，佢有 service 喎，大佬，佢又要學嘅喎，要公民有諗啊。熱血公民得個做字嘅啫嘛，熱血公民比較福利，熱血少年軍係有福利嘅喎。 OK， 佢又要學嘅喎，有 training 嘅喎，有 即係冇關係嘅。 冇關係，你當然可以雙重身份啦，你當然可以雙重身份啦。咁熱血公民加入熱血公民嘅標準就用翻原有熱血公民加入嗰個標準啦。咪熱血公民係得個做字嘅啫嘛。系咁咁做，系啊，就要公埋纯粹系做捻死人啫，冇第二个 会字啊， 冇第二个怪 T 恤噶嘛，咁样，咁但系要少年团就系一个会籍咯，嗰啲咁样 ，OK， 咁就好啦，咁我哋就今日就到此为止啦，咁啊再提一次啦，法国佬一阵间就会睇下佢今日过唔过到堂啦，咁都有排审嘅佢呢单嘢，甚至乎我今日认为审唔到添，咁样，咁跟住晏昼就系国师啦，陈文。同埋再呼吁，如果你去不到支援我们两个的话，就可以买熱血少年，这样就支持我们去建立这个这样的熱血少年军，这样 OK，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那我们今晚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